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2集，欢迎光临魔鬼城。这会儿，小梁子拉着小四子跑到一个铺子前边，伸出两根手指说要两杯葡萄汁。小四子还想问什么葡萄汁，就见一个高个子大叔拿起一大串葡萄放进了一个桶里，桶上好大一个塞子。他将两个大罐子放到桶边两个孔下边，将桶上的塞子往下一按，小四子就听到桶里的哗啦哗啦直响，似乎是什么滚轴在转动，随后看到好多绿色的果汁冒出来。等他明白过来，那大叔已经拿着两大罐子果汁递给他和小梁子，然后对小梁子眨眼：“ 谁呀？” 小梁一手拿着果汁，一手一搂小四子的肩膀：“ 我家景儿。”“ 哦，你家景儿啊？来来来，尝尝这个。” 大叔边说边拿了一串东西给小四子。小四子接过来，就见一大串都是果肉，红黄蓝绿各种颜色，他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张嘴咬一口，仰脸：“ 好甜啊！” 小四子逗得那大叔哈哈大笑，一旁一个大婶也跑了出来，塞给小梁子一包吃的，然后打量俩小孩身后的展昭等人：“ 给，小梁子，那些是什么人啊？” 小梁子边喝果汁边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后蹦跶起来了，指着大街中央的展昭和白玉腾他们：“ 哎呀，要死了你们几个，就这么光天化日站着，小心砸你脑袋包。” 小梁子话没说完，就见白玉腾忽然一抬手，展昭也是一偏头。邹良看了看脚边，刚才什么东西呼的就砸了过来，差点砸中展昭，此时那东西掉在了他脚边，感觉挺硬的。“ 不是魔鬼城的人都热情好客，还有些爱摆舞吗？怎么那么不客气，对着人丢石头？” 邹良正纳闷，可等他低头看清楚之后就愣了。白玉堂也看了一眼手里接住的刚才飞向自己的东西，有些不解。展昭凑过去一看，张嘴：“ 人宝。” 说话间就见殷后和天尊从铺子里出来了，两人一人头上顶着个盾牌，跟顶着个锅盖似的，手里还拿了几面盾牌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：“ 你们干嘛？”你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听白玉堂喊了一声：“ 啊，小心。” 展昭又一偏头，身后邹良抬手一接，又两个元宝迎面飞来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天尊和殷侯一人丢给他俩一个盾牌：“ 赶紧跑，此地不宜久留。” 两人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听到一阵阵的尖叫声传来，随后胡天黑地，一大片暗器向他们飞来。展昭和白玉堂接了盾牌挡上就跑，邹良没盾牌，往一旁一闪，素清帮他挡了一下，然后一指邹良，对身后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一群人喊：“ 这个不行，我家堂主该上车了。” 人群一愣，随后哗啦一声分开，从他们身边跑过，追前边展昭、白玉堂他们去了。邹良惊出一身汗来，素清无奈摇头，带着邹良继续走。展昭他们可没这么幸运了，边跑边听着盾牌被砸得叮当乱响，这动静跟下大冰雹似的。随着动静越来越大，众人发现不止后头追的人在扔钱，楼上的人也在往下飞金银。展昭等人边跑边看到两面哗啦哗啦落元宝，觉得有些不真实。 这都多少年了，这些人玩不腻的吧？ 真该把公孙也带来，让他给这里的人看看病，这药不能停啊。 终于众人奔进了火凤堂的大门，进门的一瞬间，众人刚松了口气，想往前迈一步，却被柳寒星挡住。“ 还有最后一步。” 柳寒星话音刚落，就见眼前轰一声，瞬间一座小山。展昭目瞪口呆，就连见过了世面、数惯了银子的白玉堂也是呆了。 良久，展昭看着眼前的一大堆金银，问白玉堂：“ 什么感想？”“ 金子240两，银子353两，还有25块翡翠和15块白玉，然后镶了一个玳瑁的黄金杯子，6只银镯子。” 众人一脸佩服地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轻轻咳嗽了一声， 本能反应。 展昭有些不解地问随后赶到的素清和一脸见过世面了的邹良：“ 这什么风俗呀？”“ 车风的风俗。” 素清言简意赅地给展昭概括了一下，阴侯放下盾牌，天尊拿着袖子扇风：“ 这帮人太能作了。”“ 副堂主。” 一旁一个拿着扫帚的火凤堂弟子愁眉苦脸地问柳寒星：“ 这还要入库吗？库房装不下了。”“ 扫出去，扫出去。” 柳寒星往外摆手，火凤堂弟子就往外扫金银。展昭和白玉堂看着人拿钱当泥巴这么往外扫，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邹良看了看地上和泥沙混到一起的金银，忽然想到西北一带有一句古谚语：“当财富多到你无法承受的数量，就变成了土。”估计是出自来过魔鬼城的人之口。此时，路人们开始热烈地八卦了起来：“ 那些是什么人呢？”“ 哎呀，小林子给那黑衣人盖上戳了。”“ 原来小林子喜欢那个类型啊。”“ 蛮好看的哟，好严肃啊。”“ 哎，那个白衣服的有心上人了没有啊？”“ 红衣服那个也好好看呢，好想抢回家哟。”“ 是啊，穿红衣服的不输给小林子呀。”“ 不一样啊，看着还比小林子精明，没有那么二。” 那个是天尊不？”“ 是啊，天尊阴侯有些年头没来了，还是那么害羞啊。”“ 阴侯越来越好看了。”“ 天尊黑头发更帅。”“ 是啊，怎么保养的？” 外头七嘴八舌嗡嗡嗡吵个不停，展昭困惑地看素清和柳寒星：“ 你魔鬼城风俗够彪悍的呀。”“ 真是给外乡人看笑话呀。” 最后拉着小四子的萧良也回来了，小梁子提着一大袋好吃的，都是沿途的商铺送的。小四子差不多都尝过了，挑了几样最好吃的孝敬展昭。展昭抱着个大罐子，里头是各种水果拼盘，尝了几口，白玉堂就见展昭猫样的笑容浮现于脸上，亮闪闪的眼里两个字：满足。“ 我倒是也有耳闻，魔鬼城十分富裕，没想到富有到拿钱当砖头似的程度。”“ 这帮人就是闲的。”“ 既然那么有钱还做买卖？”“ 也是因为太闲了，找点事干。” 众人无言以对。这时诸葛因带着罗子木和桑奔出来迎接，展昭瞄了一眼三人身后，发现没有林业火。“ 嗯，林业火呢？还生气呢？” 诸葛因之前见展昭的时候就对他印象很好，听他问就笑着摆摆手：“ 早不生气了，在里头等你们呢。对了，公孙先生来了没？”“ 爹爹没来。” 诸葛因循声望去，就见一旁小四子仰着脸看他呢。小四子此时也在想，果然哪儿都有几个漂亮姨姨。诸葛因即刻母爱泛滥，抱着感受了一下小四子胖乎乎的团子手感，边蹭边说：“ 嗯，阿米尔还伤着呢，有些棘手，这里没人能吃。”“ 哦，对了，景儿，阿米尔肚子里有条虫，我抓了活的。” 萧良这会儿想起来了，拿着竹筒出来给小四子看。小四子一惊，拿过竹筒看：“ 小梁子，你抓到娃娃骨了。” 萧良也不知道什么是娃娃骨，不过见小四子举着竹筒就点点头，小四子立马扑了上来：“ 小梁子最能干了。” 众人就瞅着萧良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一旁诸葛音抱着胳膊摇头。 走过很大一个花园和几座桥，众人走上了一座斜坡。仰脸看，前方是一座红土石建造而成的城堡，十分的雄伟，建筑风格是展昭等人在中原一带从来没见过的。城楼顶上，一抹熟悉的红色身影正斜靠在旗杆上，瞧着下边进入城堡的众人。火凤堂的规模还是挺大的，不过整体的感觉并不像中原武林门派那样戾气太重，或者内部斗争严重。火凤堂的弟子首先都是魔鬼城的人，因此一个两个都有那么一股子与世无争、单纯可爱的劲儿。不过介于火凤堂在其他地区吞并了不少别的门派，其他地方什么情况，从魔鬼城这个总堂是一点都看不出来。诸葛音带着众人到了火凤堂议事的大堂里，众人刚进门，就见屏风后边一只硕大的狼狗跑了出来，直扑邹良。邹良一直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总算是显出了笑容，蹲下拍那只狗的脖子，摸它浓密的背毛。白玉堂和展昭抬头看门口，就见林业火慢悠悠地走了进来。几日不见，林业火自然没什么变化，脸色比分开的时候还好点，心情貌似也不差。邹良抬起头和林业火大眼瞪小眼地打了个照面。展昭和白玉堂好奇地看着他俩，十分期待有段时间没说话的两人要怎么打破尴尬。片刻的僵持之后，就听诸葛音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那意思主动点。于是众人就见邹良站了起来，看着林业火 忘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